厝里离开啊，踏出大门啊，我袂吃袂困啊，脚手嘛焦软，我坐啊在大厅等你到天光，你无音无信，你无倒转。